Hello， 大家好，系第二集嘅老蛇独女，咁有我 Albert， 仲有我奶昔，今日多咗个新朋友， 多咗个新朋友啊！ 好，多介绍佢， 你介绍定我介绍啊？ 我介绍，佢系我个 friend 啊，公主， 系你好， 系公主小姐系嘛？你系睡公主定系灰姑娘嗰只公主、啊？ 理得佢咩公主啊？总之就 系 公主啦。 咁啊，俾多啲， 你俾啲反差， 唔好 太大期望大家。 OK 嘅，我觉得 OK 嘅，咁样。 通常啲女仔咁讲都唔系真嘅，真系一个靓到爆。 喂，咁啊，俾多啲想象空间啲观众啦，啲听众啦，咁样。咁你阿公主，你会唔会介绍下自己啊？先啊，定系？ 你问我，不如我唔知点介绍。 咁你大概，咁你大概几多岁啊？ 十零几啊？ 喂啊，年龄系女仔秘密嚟噶，你问啲咁 咁死嘅年龄。 当场咁佢当场拒绝我啊嘛！如果佢唔想俾我， 直接拒绝佢啫， 直接拒绝我咯。 咁啊冇乜所谓嘅，讲俾你听咯。廿几卅几咁， 廿几岁啦。 系啦， 住边度啊？ 住边度啊？ 住香港。 香港咧，住边度一样啊？香港咁细，度度都。 O K。 你想撞佢啊？ 唔系啊，即系我代入翻去听众佢哋，哇，有个新女主持、啊， 喂， 要深入了解一下佢先，咁样即系啲听众会想知多啲嘅，系咪先？ 系咯， 咁算啦，咁我哋不如讲翻正题啦。上集嗱，上集啊，有阿大飞喺度，不过今集咧，阿大飞而家喺出边咧倾紧大生意啊，咁啊入唔到嚟住，咁我哋顶住档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大家，喂，嗱，上次阿奶色啊，阿奶色咧就话佢有个故事啊，想分享下俾大家听喎。 系啊，我有个贱男故事。 贱男故事系你嘅 ex 啊，定系你啲朋友嘅朋友啊？ 系边一个都唔重要啊，呢个。贱男咧，呢个故事真系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等大家评下你系有几贱。 吓咩啊？ 可以大啊？ 知喎、啊，你等先。 大都有声嘅。 哦，大都有声。唔使啦，咁样你听唔到我讲嘢系嘛？ 系咧，好聪明。 如果你戴咗 headphone 听唔到我讲嘢，不过算啦。喂，咁啊，奶昔你继续讲翻你个故事先。唉，冇踩。 O K。 俾阿推咪，俾阿推咪嘅型男啊。 系啦，好咁咧，咁我好快脆简单讲一讲个故事大纲咁啦。detail 嘢唔想。 系一男一女啊，定系两个男仔先？ 其实故事咧系围绕两个男仔咁样再加女仔嘅，不过另一个男仔我唔讲佢住先。因为咧，嗰个男仔系有后续故事先有佢出现嘅。咁话说咧，呢个女仔啦，咁佢就参加兴趣班啦，咁啊识到佢个男朋友啦。咁识佢男朋友嘅时候咧，其实本身呢个女仔咧就唔系中意呢个男仔嘅，系对另一个同学有兴趣嘅。咁因为呢两个男仔都系 friend 嚟嘅，识都系大家同一时间认识嘅。咁但系咧个女仔本身就系对住。A 君即系心仪系 A 君嘅啫，咁但系原来 B 君咧都中意呢个女仔。 A 君咁中唔中意个女仔先 ？A 君其实就鬼仔性格，其实佢 冇乜所谓， 系冇乜所谓啊。总之我 OK 啦咁样嗰啲嘢，但系其实佢真系唔知道个女仔中意佢嘅。咁啊，当然我用个女仔叫点样好咧？游丝啊，阿小花啦，不如用小花嚟形容个女仔啦。 啊 ，OK，OK。 咁啊，小花咧就中意 A 君嘅，咁但系 B 君咧原来咧就其实中意小花嘅。 系。 咁咧咁好多活动，你知兴趣班啊嘛，会出嚟一齐玩噶啦。咁啊有咁啊送佢翻屋企啦。咁啊 B 君就谂住 OK 啦，即系追到佢啦。咁既然小花就觉得A 君好似唔好醒水 ，get 唔到我想点，咁佢就因为 嗱个。A 君男仔咧就 get 唔到阿小花 中意佢 嗰个情嗰、那个 情怀系啦， 系咪？ 跟住咧就 咁，但系 B 君佢又觉得自己追到咗小花，系咪 ？B 君咧就觉得喂 A 君，佢知道 A 君其实都 feel 唔到噶啦，佢知道小花中意 A 君嘅，咁但系咧佢就既然佢都 feel 知道 A 君唔系好中意小花，即系 feel 唔到啊，咁啊不如自己嚟啦，即系小花期待有男朋友啦，咁啊跟住可能就咁一齐咗啦，之后一齐咗啦，咁一齐咗之后咧都好 sweet 嘅其实。咁咧，哇，开始陷阱嚟嘅，我觉得系一个陷阱嚟嘅。咁咧，咁啊，一齐咗冇耐啦，咁啊，小花家去佢屋企啦，咁样，跟住先去到屋企，发现佢屋企好多问题咯。点样问题咧？原来呢个 B 君咧，佢个背景系好复杂嘅，即系爹哋过身啦，咁啊，妈咪咧就周身债嘅，争人哋卡数。咁咧，个家姐咧就本身系有黑社会背景嘅，咁都系嗰啲 rap 妹啊，咁即系都唔黐屋企嗰啲人嚟嘅，即系净系攞屋企着数嘅啫。咁跟住咧，佢同佢一齐咗之后咧， 佢系同居嘅。嗰段时间咧，哇！即係有大耳窿追債啦，即係佢面臨同一個男朋友，面對住大耳窿嚟追債啦、鎖門啦，咁 即係好驚嚇啦， 係啦，咁咧 好大鑊喎、 啊， 呢家 係啊，跟住就會嗰刻，但係其實嗰陣時佢有諗過，即係佢有小花就諗過啊，其實可唔可斬纜咧？即係我係諗住揾個男朋友係錫噶嘛，但係我冇諗過，喂你個家庭背景 咩啦咁樣， 你個家庭背景太複雜啦，即係因為太短時間突然之間發現咁複雜嘅嘢，佢就有少少想退堂啦咁樣，咁但係佢諗到。喂，其实讲真你，即系佢就谂啦、啊。其实讲真你中意嗰个人系中意嗰个人啊嘛。其实佢冇得选择佢嘅家庭背景，因为有好多嘢都唔系嗰个男仔可以控制嘅。即系我唔想我阿妈周身债嘅，我唔想我爸爸咁早死，我唔想我家姐系咁唔负责任嘅、 嗯。 即系佢就会嗰阵谂，唉，算啦，咁谂住会患难见真情啦。 系。 咁跟住佢就喺呢四年里面咧，其实面对咗好多叫做 难关啦、 啊，难关啦、啊，即系追债啦、啊，林红友啦，冇钱啦、啊，冇 錢一定系噶啦。咁然后咧，好就成日搬屋啦，要、因为避债啊嘛，咁成日搬屋啦。咁、直到甚至呢段时间，其实系个女仔去俾钱，好似供养佢咁、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哇，好戆居啊个女仔，即系使唔使咁啊？但系咧，你知啦，女仔系咁啊，即系嗰种叫做情怀咧，系即系你有时系麻木噶嘛，你中意咗你就好似失咗控咁样，即系其实可能旁观者会觉得其实根本就 好似好流话咁啊，个男 系好似玩佢咁样，喂你即系摆明就好似食软饭咁样，即系可能旁人系咁样睇嘅，但当时故事里边嘅佢就系谂到，总之我就系想对你好，我希望你同你会有将来，我唔介意同你一齐去经历呢啲咁样嘅嘢，咁好啦，咁啊。一年一年咁样过啦，佢甚至个男仔又好识做噶， 持续咗几多年啊？其实呢个 四年啊， 系 我当然话我就四年里边经过好多难关啦，同埋个女仔考公养去读书嘅，因为点解咧？嗰阵时就话 佢几岁啊？仲公养去读书？ 因为嗰阵时其实个男仔失业嘅，因为佢点解个男仔系会参加呢个兴趣班咧？就话说佢爹哋过咗身啦，咁佢好唔开心啦，佢经过社工嘅介绍咧，就入咗啲兴趣班啦，即系令到佢个人生即系。正直激叫做乐观啲嘅，即系唔好再谂啲唔好嘅嘢啦。咁就系因为咁样，咁所以佢就好啦，就认识咗呢个男仔嘅。咁佢就想个男仔啊，你佢男仔话我想读书，我想仲后生，我想读多啲书，将来搵多少钱，即系去。叫做弥补， 充实啲啦， 充实啲咯，同埋佢真系想赚钱，可能真系养翻你啊，或者照顾翻你啦，即系佢度过咗咁嘅难关。咁好啦，呢嘛咁啊，总之就系个女仔就供养咗佢四年啦，咁咁当然佢都有攞综援嘅，咁但系问题系你啲综援唔系咁易批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无论未批到嘅时候，都系个女仔俾钱佢，咁俾钱佢啦，咁。当中有啲小插曲咧，就系话呢个男仔咧，亦都有好多朋友，单身嘅朋友啦。咁佢亦都喺活动，即系啲活动度咧，知道呢个女仔即系小花咧，其实佢好多异性朋友，即系自己嗰啲好朋友嘅。咁啊 ，B 君啊，今日都想自己女朋友都介绍一啲女性朋友俾佢啲朋友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有啲 鸡仔媒人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自己幸福紧啦，咁样系啦。咁跟住咧，然后咧好啦，咁啊，透过好几次嘅活动啦，咁啊，亦都令到佢嘅friend 啦，即系阿 B 君嘅 friend 啊，咁啊，认识咗阿小花身边嘅朋友啦。咁样样咧，由于小花其实个人咧系比较即系内敛，即系同埋低调啊，佢就唔想俾佢嘅朋友知道，其实原来佢同佢个男朋友系同居紧，系咪系啊？同埋同居紧嘅。 咁但系其实我想知啦，那个 A 君呢、這个唔系 B 君呢个男仔咧，佢嘅身边嘅嗰啲朋友系咪都系咁复杂嘅？ 唔系 嘅， 正常好多，正常常嘅。 咁所以先至会介绍，小花介绍佢啲 friend 俾佢。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唔介意啊。既然有活，其实唔刻意介绍嘅，只不过可能一齐食饭，不如叫埋你啲 friend 一齐食啦，咁样即系咁样你自己 多啲人玩啦。 系啦，你自己交唔交流到啊？你哋自己问题啦。总之就一定有个咁样嘅活动，你先会发生紧呢啲嘢噶嘛。咁跟住就亦都透过呢个活动咧，因为 B 君咧佢就好清楚小花咧，其实佢平时咧同佢啲 friend 咧都冇乜点样联络嘅，即系唔系话成日会煲住电话粥啊，我成日出街啊嗰啲，因为其实真系好忙工作，大家都咁 唔系话成日都闺蜜去相聚 系啦，冇错啦，所以咧其实 只不过叫识 咁样嘅。 系啦，点解我画展咧？原来咧喺呢一个活动里边咧、，B 君同一时间咧偷偷地攞咗小花身边其中一个朋友嘅电话，私下联络。咁、咧，但系呢个女仔女仔 friend 咧，其实一直都唔知道小花同佢系拍紧拖噶，因为小花介绍佢嘅时候咧，佢话啊呢个系我表弟嚟噶，因为唔想俾人知道，因为唔想俾人知佢系同居啊嘛。跟住咧，咁啊人哋。那个 friend 咧，真系以为佢哋系表弟表妹，咁所以咧，阿表弟问佢 追佢都冇乜所谓啦。 系啦，即系唔系，即系都唔系，即系问我攞电话嗰时，间唔中打俾我，我咪即系冇乜嘢咯，即系当系啊，我 friend 个表弟可能想追求我，即系冇乜嘢咯，我 OK 咪得闲出街咁样咯。咁样样咧，有点解我话佢贱就贱咗咧？小花对你咁好，即系经过四年里面大家共患难啦，供养你咁多年嘅读书啦，佢系死悭死抵去供你。咁而你透过某一个活动咧，你明知小花系唔会同呢啲闺蜜咧有好长嘅接触嘅，可能间唔中一年一两次聚会，你竟然喺呢个活动里面咧，你私底下去约小花嘅 friend 出嚟咯，甚至系用紧小花嘅钱去 date 佢哋咯。即系譬如你 date 一个女仔，你要啊，可能啊，你要同佢食饭睇戏啊，即系嗰啲咁样嘅嘢。而呢啲钱系小花俾佢嘅生活费同埋学业费用嘅。呢、个男仔系所有嘅生活费啦，所有嘅譬如你功课上嘅所有嘅嘢都系问个女仔拎钱嘅。 咁自己冇嘢做啊？ 佢真系每日做，因为佢读嗰啲系 Ivy 咧，即系你全日制嗰啲咧。咁同埋小花阵系不断咁样去每一日都要翻工翻工翻工，因为佢嘅钱系 冇时间去管佢啦。 因为其实佢冇谂到佢会咁啊，因为佢嘅钱佢唔，我知我手停定口停啦。佢嘅钱系攞嚟，佢好似已经担任咗个家庭主妇嘅责任，好似养个仔咁样。我有嚿钱，我就要去我俾钱俾租啦，俾钱你生活费啦，你个学业啦。咁你基本上你讲乜我都相信嘅， 哇，好幸福啊！呢、這个 B 关 当件事系话系啦，跟住佢就话甚至话我冇钱啊，佢话 女仔惨啊，其实 最近我 project 上有啲嘢需要买个新电脑，即系个电脑可能 明啊， 好多嘢都系要 下难，嗰啲费用都系佢 冇错，所有嘢都系，所有嘢都系。咁、女仔总之个男仔问佢拎嘅时候，佢都觉得系啊，需要亦都佢会谂到自己嘅社交圈子咁细啦。咁事实上你读得呢一行业。其实好多时你要 social 啊，系又要用钱嘅。一时你，譬如你同学与同学之间，你要一个你经营呢段友谊，你都要需要有钱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点解会发现咗呢一样嘢系呢个 B 君追紧小花嘅朋友咧？就系开始小花顶唔顺啊，份工作开始危危苦啦，自己一份工作危危苦啦。咁嘅时候就同佢倾啦，我话其实你会唔会考虑 转工？ 你搵下兼职。 帮补下， 即系帮补下。虽然我知道你读书好辛苦，好多功课要做啊，好多应酬你都要去同啲同学去即系倾啊咁。但系话其实我真系开始份工作都唔系好稳阵啊。话我都想，即系我自从同你一齐之后，其实我将我以往积蓄咧都用尽咗啦。跟住我话其实而家只系叫你搵份兼职，即系做下叫做你帮贴下你自己啦。即系我都唔使你话帮我，即系你帮贴下自己，我俾少少，即系我俾少啲你某啲方面嘅嘢，即系都叫做大家好啊。但呢个男仔就好决绝话，我真系唔得啊，妈妈，即系总之就唔做嘢啦。唔做嘢啦，咁跟住好啦，你唔做嘢咁咪会建议你再申请好多好多嘢政府嘅资助，但系呢啲嘢度佢又唔热衷去做一啲搜集资料去申请呢啲嘢，咁开始小花就开始问啦，喂，你明知你而家等钱用。你明知只要你肯花啲时间，系啦，你肯花少少时间去做一啲搜集资料，你就可以拎到政府嚿钱。咁你都系叫嗰啲钱系俾你噶，唔系俾我噶，系俾你用噶。但佢都唔愿意咁做咯。咁跟住小花就开始觉得，喂，你当我系银行啊？你明唔明啊？你当我系银行啊？佢好唔开心啦。咁啊，开始大家有咗一啲 隔膜啦。 咁自然而小花都开始觉得，唉，点解你咁样噶？甚至有一次啦，佢就无意中啦，见到佢啲行为有异样啦，即系可能系喂，点解你倾电话你要匿埋倾嘅，或者你系阴声细气？我问你嘅时候，你话系同学，咁其实同学光明正大咁倾啫，系咪先？小花咧就无意中听到电话里边嘅声音好熟悉，佢就谂，咦，点解把声咁熟嘅？ 佢 friend 嚟嘅， 今次自己嘅 friend 嘅咧，咁 跟住佢就，但佢就嗰时就冇出声，佢就谂系咪咧？佢好醒目噶啦，小花都已经，佢就私底下啦，佢就当唔知啦。佢私底下就揾咗佢个朋友， 证实佢 系啦，佢朋友。我当朋友就叫用公主啦，佢揾公主系啦，佢话佢就喂公主，我想问一下咧，最近我表弟系咪有揾过你啊？公主开始就开始嚟啦，话哇系啊，你讲下你表弟啊， 好烦啊， 好烦咯， 踢爆咗啦，终于。 佢话你知唔知佢咧，跟住开始就数啦，喂你表弟咧，讲真，如果唔系你表弟咧，我真系咧，我真闹爆佢啊。 其实啲男人几蠢噶。 佢话佢咧，其实好之前咧约咗几次出街食饭啊，跟住又搵我睇午夜场啦。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去，但系佢话佢唔系咁开心啊，又话好闷啊，叫我陪下佢啊，咁又话你唔得闲理佢啊，跟住咁我搵我睇。午夜场咁，今日我睇咪睇咯，咁啊睇又睇啦，摸手摸脚噶，跟住嘅睇完之后去海旁坐啦，咁去海旁坐咪坐咯，跟住佢又话诶饮嘢啦，咁一齐咁啊买支酒去海旁坐，好正常啫。跟住坐下，咁有啲海旁咪啲摄影师咧会搵见到你一男一女，跟住要你情侣噶啦，咁啊溜你影相啦。跟住其实佢话我都拒绝话唔影噶啦，即系其实我本身唔好中意影相嘅，仲要其实讲真同你唔系好熟，我识你表姐啫嘛，但系我唔识你啊嘛，明明系。咁跟住咧。佢就夹硬同我影相，仲要揽咗影相咯。其实我嗰时真系好唔中意啊，咁样，跟住又话送我翻屋企。讲真，我住嘅地方同你住嘅地方其实争十万八千里，一个住柴湾，一个住荃湾。你送我翻屋企，讲真啦，你肯送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啦，同你唔明咩啲咩关系。 咁样都 sense 唔到佢喺度追紧佢。 个女仔公主梗系知佢追紧佢啦，但问题系 佢唔受，其实有啲 唔 受 沟啊，唔系，同埋觉得佢烦嘅，纯粹系觉得搵你摄时间咯。公主系搵 B 君摄时间。 嗱，好老实，一个女仔如果系受咧，系中意佢咧，你就算做少少嘢，唔系荃湾同荃湾，佢都觉得好冧噶嘛。 系啦， 佢讲得话喂好烦嘅话咧，其实系一定系已经 受。表现出嚟先，即系喺个男仔面前，即系 佢 送佢翻屋企，咁 佢都有话佢得推搪噶 你。嗱，如果咧个男仔系真系决意追你咧，你就算推搪，佢会更加觉得我做得唔够啫，我一定要做多啲咁样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男仔系咁噶，即系除非你好决绝就话，就算你死喺我面前，我都唔乜乜乜噶啦。咁你咁决绝就会咯。但系佢哋话唔好嘅， 有少女仔会做到 唔好嘅，唔好意思嘅咧。咁、那个男仔咧就会意会到，我一定系做得唔够咁样咯。即系如果真系啦，唔够诚意，我一定要做。再有诚意啲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即系女仔，因为男仔喺男仔嘅心目中咧，真系噶，佢会觉得哦，我只要做得好啲，我只要系去积极啲，咁咧佢就个女仔系容易融化。咁亦都某程度上系嘅，有一啲，但系有一啲咧就系个女仔咧，喂，真系同你唔啱 feel 咧，佢哋就做乜嘢都冇用嘅，系咪先？即系你哋觉得系咪一类女？ 系啦，就因为小花佢听到呢个电话，佢就问公主，跟住公主就将件事 和盘托出。 系啦，跟住成件事就一目了然啦。跟住公主就跟住小花就同佢话，其实我想话俾你听，佢唔系我表弟，其实佢系我男朋友。哇！跟住呢刻时候咧，公主咧系比小花更加嬲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公主系比小花更加嬲，扑街啊！跟住话早啲讲，话俾你听，跟住我话俾你听，跟住佢就开始讲佢罪行出嚟。 但系其实嗰个公主系咪都有问题啊？即系正正常常，佢唔会无啦啦，即系有个男仔咁约佢。如果佢对冇意思，又唔会出到去尖沙咀搞咁耐。 唔系啊，因为本身公主都系啲 wet 妹啊，出嚟玩啊，即系柴娃娃一班人。总之， 同埋嗱，我觉得啊， okay. 如果公主佢冇一个男朋友咧，你。俾異性約下出嚟赴約咧，唔係一個問題嚟嘅。但係你話如果我好唔中意佢，而我又唔表態話其實喂我唔受噶，你唔好對我咁好啦。咁呢個係有少少斟酌嘅。 我覺得係因為公主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唔知道佢同小花拍緊拖噶嘛， 係 同埋佢有本身咧小花嘅男朋友 係表弟， 係好分離噶，唔係本身佢個人個口才好分離，好氹到女仔咧係好開，即係好開心。 呢啲大禍真 係 係口才。 只不过因为开头公主系觉得谂住都 OK 喎，倾下偈咁样，点知系因为佢太烦，佢先顶佢唔顺先。觉得 咁到最尾佢哋系咪即系斩咗噶啦呢段情系嘛？到最尾系 好犀利啊！小花忍到啊，忍到佢即刻 搞错， 唔系啊嘛， 佢冇再督爆佢啊！佢只不过系用一个礼拜时间话俾自己听，佢有俾机会佢噶，有俾机会佢咧，但系咧。 你 佢冇讲出嚟，佢冇讲，佢就话你系咪啲咩瞒住我啊？定系我哋最近我发觉你对我即系唔同咗啦，同埋你好似已经当系一个提款机， 即系连问都冇问佢啊！ 知呢？ 冇问，当小花去忍住，佢纯粹问佢，问佢你觉得我哋有冇啲咩问题发生咗？咁咧，佢话我冇啊，冇乜嘢啊，都系咁啦。跟住小花咧，好决绝咧。佢就喺用一个礼拜时间咧，慢慢逐啲嘢，将喺佢屋企，唔系系喺将佢屋企同佢同居噶嘛，将啲嘢慢慢搬走咗，竟然都唔知道。 淡出。 若然你中意一个女仔，你屋企少咗啲嘢，少咗你朋友啲嘢，你应该会知道佢系冇察觉到咯。直到个 算啦呢啲 小花搬走晒嘅时候，佢先意识到。 系， 佢走咗，无啦啦消失咗呢个人世间。 O、okay, K， 喂，唔系人世间啊，消失咗喺呢间屋里边。 系啊，呢间屋里边， 好似生命入边啦，不如讲到系嘛。 喂，咁我哋要停一停啊，我哋咧够钟啦，我哋下一节再倾呢个战男嘅故事。好。 好